前是一道甬路，又窄又脏。甬路的两旁是两排门挨着门的小屋，门和墙都是脏兮兮的。一直往里走，左手最里间稍稍大一点，其中一个已经是住上人了，只有一个是铁将军把门。老头把门打开，将钥匙交给胡胡里，也不说话，转头就走。胡胡里推门进去，方知那位老太太做了一件好事。屋里是一片狼藉，乌烟瘴气，乱七八糟的废旧东西，那布片断砖干草是堆满了一地啊。角落里啊，还有一堆炉灰没有倒出去，显然上一任的主家走前没有整理。而旅店老板看起来呢，也是一个直视人，连门面都不涂。不过这样的房子眼下倒是胡胡里所希望的，因为它价钱便宜。进门以后，胡胡里和老板商量一下价钱，胡胡里呢也是非常满意，脏乱差他不怕，大大小小一家人谁都有手，这么小的房子整理一下也不费啥事儿。而唯一的缺点是房子太低，像胡胡里这种个头就得弓着腰进去，否则呢就得磕破脑瓜。屋里有一排通炕，住的地方倒是挺宽裕，通风透亮保暖，各方面在胡胡里看来也并不错。一家人灰头土脸忙活半天，把小屋里整理得一干二净，焕然一新。当然这都是相对而言，一干二净那是比原来满地杂物一脚踩上去灰尘扑面说的，焕然一新那是指墙上原来涂抹的乱七八糟，比如一些干鼻涕、小孩所画的图案，还有不小心搞上的炉灰等等，现在都被刷下去了。而且细心的曹氏呢，还用草纸把墙上装裱了一遍，最后再撒上一些净水，推开窗子，让晌午后的阳光暖融融地照进来。胡胡里坐在暗影里，看着妻子半边脸被日光照得发红的透明，几个孩子很快地适应了环境，在床上玩着，打得不可开交，心里陡然一热，如果自己能再挣些银钱，别让一家人饿着，一辈子就住在这个地方也未尝不可呀。只要妻子孩子高兴，他胡胡里还有啥要求？一概没有了。能照此下去，兜里再能装两个闲钱儿，不至于突然来个意外的坏事情措手不及，那也就够了。胡胡里过去坐到曹氏身旁，轻手轻脚地在他头上抚弄了一下。曹氏回过头来，眉梢眼角啊都是笑容，目光依旧融融。胡胡里啊顿时就醉了。当天晚上就是李家在北京城落脚栖身的第一天晚上，胡胡里特意买了一些腌熟的猪头肉，又让曹氏做了几个时鲜的菜蔬，一家人围坐着美美地吃了一顿。胡胡里买肉回来的时候顺便烧了半斤酒，曹氏和几个小孩子一人抿了几小口，而剩下的也就三两样的模样。就这喝的胡胡里啊两眼发直，面如喷火般的红。几个小孩子在家的时候谁也跟酒没有缘分，小林杰那次大举前往鬼地喝过周铁蛋两口老酒，嗓子眼啊是疼了好几天。从此呢，一见这种水一样但却辛辣无比的东西啊，头就发胀。但是这几位害怕不喝一口老爹太冷落了，所以呢捏着脖子一人勉为其难地抿了一点点，然后五六双筷子便在几个菜盘里捉对的厮杀。菜并不多，胡胡里是算够两个月的房租还杂七杂八能预想到的花销后挤出来的几个铜钱买的。五个小家伙先是一齐地把筷子伸向猪头肉，一人两筷子都平均不上，然后是精彩。最后啊，小五把盘底残存的那点菜汁都用舌头舔了一遍。胡胡里在房边看的呀， 眼睛是直发酸呐、连打了两个饱嗝，酒劲往上一涌，他呢也有些坐不稳呐、不过这样也好，胡胡里呢借着这股子劲儿，在妻子面前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地演讲了一番，主体思想是要李家大小同心协力在北京城站稳脚跟，尽量把日子过得好一点。李家的几个孩子从来没有见过老爹有如此高明的口才，看着老爹两眼发直，在凳子上东摇西晃的飞着唾沫星子讲，几个人眼睛也都跟着直了。呼呼里边说边打饱嗝，好在呢在座的几位啊都喝了酒垫着底儿，倒是闻不出随着呼呼里的呼吸喷出的浓烈的酒气。呼呼里可就说了， 老大、 老二、老三、老四、老五还有孩儿他妈，你们都在啊，哈哈，今儿晚上啊应该说是咱们李家大喜的日子。其一，咱从老家历经千难万险逃到这儿，总算捡了几条命啊。咱们这家呀还都全着，比起路上那些死人咱们得认理啊。那就是咱们能活着到这儿确实不容易啊。就因为这点，咱们就得好好想想，说一句难听的，咱不能亏待咱们的命啊。到了京城，咱们是上上下下一摸黑，别说八竿子打不着亲戚，就是熟人都没有一个。说咱们大喜啊还有别的原因，你看看啊，邓员外啊，不，邓天一这个狗杂种是变着法的把咱们给弄走了，把咱们也轰到这儿。不过咱们是真到这儿，指不定哪天咱们发迹，咱们还要回去，回去要咱们的几亩地，不单单是地，都是站起多高的人，咱不争馒头争口气。咱从李家村逃到这儿，按说是被荒灾逼得走投无路，实际上你们也晓得呀，都是那邓天一这个王八羔子，所以到这儿来也未必就是坏事，按我说也算大喜之一的喜，这是天子脚下嘛，东西好，钱难不难赚这还不晓得，可是今儿个那个老人家也说了，只要想走没有走不下去的路。不管从远讲从近说，咱们从明儿个起都得操上心，穷苦脏累咱都不怕，咱这是为了活命啊，最初就是为了活命，咱们不是来享受，不是来享福，只要记住这点，我相信咱至少不会穷得喝西北风，咱至少呢不会饿死在这个北京城里。胡胡里啊说的是越来越带劲儿，到最后呢虽然嘴还在动，但是话呀却含糊不清了。曹氏呢扶到他床上躺下，他总算呢又吐出了两个清楚的字眼，补鞋呢。第二天一大早啊，胡胡里就起来去了隔壁，就是挨着他们那间房子，昨儿个从那儿走过的时候，胡胡里便上心了，那屋里明显是又黑又脏又乱，不过胡胡里看见闪开的门缝里横竖摆着好几个箱子和挑担，那里面肯定住的是手艺人，估计也都是从家里背井离乡逃得一条性命后的穷苦人。胡胡里认为这些人好歹比他多待了一段时间，应该算是熟门熟户，有个啥事儿总能多个帮衬，所以他想过去看看拉拉关系。他总想着都是穷人出身，话咋说呢也能说到一块儿去，况且呢就是昨天晚上胡胡里最后吐口那两个字补鞋，他想学补鞋，要不他咋会要死气活赖地站着不走 非看山东人补鞋呢，还贴进去几颗铜钱儿，把那双根本没法再穿的破布鞋修整的跟花狗屁股似的，既在江边站着又有望海心。屠户里打听这个主意是有他的想法的，他从小父母双亡，流落街头的时候衣裳破了都是靠自己缝缝补补，虽然是粗针大线的，但总能过得去。所以呢，一看见那副现衣高价的条子，他就动心了。到这边来，也是想跟匠人打听打听行情，看干这活有没有利。其实呢，天还早。胡胡里一进去，便发现自己来晚了。屋里是一排大通炕，通炕上并排放的都是又脏又破的铺盖卷，人显然是走了，被子凌乱地窝在一起，房间里到处都是霉味儿，另外还有一股子呛人的烟气。屋里很暗，那些担子箱子排在正中，但是没有挑走，一个担子上是板凳，上面镶着一块磨刀石，那是磨剪子磨菜刀的，还有一个担子上有两个抽屉式的小柜子，上面安着两个小铜锣，哎，不用问，这是锯盆锯碗的。还有一个便是那种线底高架子的挑子，毫无疑问，这里边住的也有补鞋师傅。屋里光线很暗，胡胡里进去以后就连叫了两声师傅，没人答应。他带上门正准备往外走，最里边那个昏暗的角落里啊，忽然有人发问了： 谁啊，大清早在这大呼小叫，有啥事儿？ 胡胡里转身听见角落里有极不耐烦的哼哼和穿衣的声音，而触目却是一片的昏暗，啥也看不见。他听出那声音乍一入耳极为的熟悉，好像是那个修鞋师傅，哎，心中是不由得暗喜，心说呀，要是真是他，那事儿就好办多了。开始试探着问问： 是同增皮货店前的修鞋师傅吗？ 同增皮货店是小玲杰回家说的，因为他一直待在那儿听老板和南方人说话，那老板要吹自己的皮货，自然得一拍胸脯说我们同增皮货店的皮货如何如何，这个神情动作和那句话成了小林杰竭力模仿的对象。所以小林杰回家以后啊，就不断笑着拍胸脯，边嘟囔同增皮货店。所以呢，胡胡里晓得匠人摊子后边那个皮货店叫啥。角落里的响动更大了，一个人懒洋洋地反问： 是啊，昨天俺当班，大兄弟找俺有啥事儿啊？ 果真是那位，而且看来已经把胡胡里认出来了。胡胡里狂喜，凑上去看时，那位已经手忙脚乱把衣服穿得好，光着脚板盘腿坐在炕上，打着哈欠，睡眼朦胧的，好像是昨天晚上没睡好。有了第一次见面的经历，又成了邻居，不自觉的两个人呢就多了几分亲近感，话也谈得放开了许多。原来这个人呢、啊、姓李，名叫铁帆，是山东青州府齐河县人士，说来说去和胡胡里呢还是一个李家分不开的同家同姓。原来李甲村的李姓便是明朝永乐年间从那里迁来的，两人这么一闹，哎，是更加亲密了。呼呼里啊就问起他咋会千里迢迢从老家跑到这里呢。李铁帆一锤砸在床板上，气恨恨地说： 嘿，还不是人穷志短，又加上天灾人祸，俺从老家出来十多年了，那会儿家里有四口人，一场大旱就饿死两个，爹妈死了，剩下俺和一个小弟弟，村里人都往外逃荒，俺也扯着弟弟逃了出来。本来啊是想上关东，哎，后来走错了路， 快到这时，俺弟弟又害了疾病，挨了两天，嘿，就呜呼哀哉了。我也心灰意冷，累得不想再往前走了，于是就待在这儿。嗨，这日子难混，钱难挣啊。俺在这儿先是要当这要饭花子，当了两三年，虽说受着不少气，可总算能够填饱肚子活下来。后来不知咋地呀，一想觉得应该讨房媳妇儿，给李家续上烟火。你看看啊，干这一行俺都干了十来年了，别说是媳妇儿，那房租都几乎交不起。一到月末清算，老头就得跟着我屁股后头要猪麻账的要。胡护理一听到这儿，心里可凉了半截。嘿呀，这补鞋匠的日子也挺清苦啊，又赚不来钱。他这个想法分明是被宣告泡汤了，下面又得重新的物色差事。然而胡护理还没有轻易死心，又试探着问：老哥啊，是不是干这一行太多了，没大利可图啊？李铁帆摇了摇头，表示否定。 哎，话也不能这么说，干啥都有三分利，偌大个京城，窜来窜去的人谁都不会光着脚，谁都得穿鞋嘛。一穿鞋就有穿破那一天，补鞋匠的生意还管做，弄得好了，一天搞七八双，回来就够喝上两壶，搞不好少弄一点，也能够填上饱肚子。打个比方，像你这么稍家带口子的，要万一干上这个，顾住活命容易，这日子紧吧，那是肯定的。俺穷是有其他的花销啊。 李铁帆说到此处呢，把头低下了，瞅着挂在窗台上的一个酒葫芦发愣。 啊，胡护理一下子明白过来了，心里又重新燃起希望之火。李老哥，照您说的，我要干这一行行吗？ 胡护理憋了好半天的话终于出口了，脸也是霎时间变得通红。他怕会被误会为和李铁帆在一个锅子里蒸勺子，话刚说完，连忙又补充着解释： 老哥，兄弟初来乍到，好多事儿都不懂，以后还请老哥多提携啊。多提携，一家人不说两家话，兄弟的近况你也看到，老婆孩子大大小小六七口，都得靠我出去挣命，眼下是四处一摸黑，啥法也想不来。兄弟的意思是说，先在这个行上捣鼓个十天八个月，等情势稍熟了，路看得差不多清楚了，立刻就想其他办法。 李铁帆这下成了巨嘴葫芦，胡护理接连问了好几声，他一直是抽着旱烟闷声不响。胡护理清楚这位老哥的性子，犹豫不决肯定还有其他原因。果然一袋烟抽完以后，李铁帆可就慢悠悠地说了： 大兄弟啊，俺李铁帆看你也是个知心人，就把根底儿全给你说了吧。这北京城大大小小360行，行行都有规矩，都有路数啊。你就说修鞋匠也有不少讲究，而且各个地方的手艺人都有一个头目，说的难听一点，就是本地的地痞流氓，仗势着地方一霸为非作歹，谁要想横插一杠子，不懂得他们的规矩，是要吃亏的。你看他们这些人，哪天当班哪天歇着，那是都有人事先安排好的人手，谁也不敢乱来。哎，俺们说啊，这份手艺大兄弟还是别干得好。 胡护理心想，咱不能就非吊死在这棵树上，这个不行干那个，于是呢便请李铁帆给他介绍一个。李铁帆想了大半晌，又说道： 怎么说呢？说到底呀，还只有这份穷手艺能做。虽然说挣得少，但相对来说呀，比其他事儿麻烦要少一些。这样吧，你买一个架子，再弄几件工具，以后就在这一片串街走巷干吧。但是千万记住，别到街上出挑干活。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往事》，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 只想唱这一首老情歌，让回忆再涌满心头。当时光飞逝，已不知秋冬，这是我唯一的线索。人说情歌总是老的好，走遍天涯海角忘不了。我说情人却是老的好，曾经沧海桑田分不了。我只想唱这一首老情歌，愿歌声飞到你左右。虽然你不能和我长相守，但求你永远在心中。求你永远在心。

北京时间22点整。